慰问警方。 如果在心中牢记人生何处不相逢这句话，我们也许可以淡定地看待很多次的分离或者很多次的相聚。继续，下面是童安格，歌的名字呢就叫做不要分离。 不要分离，亲爱的不要分离，有什么问题尽管你对我说明，也许该起一阵风，也许该落一场雨，吹开你眼前的迷蒙，淋去内心的忧郁。不要分离，哦，亲爱的，你不要分离。分离有什么话语，尽管你对我说明，也许该起一阵风，也许该落一场雨，吹开你眼前的迷蒙，淋去内心的忧郁。不要分离，哦，亲爱的，你不要分离。心底有你，不要分离，

成这样就好，终让忘不了。想你这么